你说过死不了就很好，我最怀念你的微笑，只是你看不到变化，这边的我开不起玩笑，我没色调就很好，不会觉得你的味道，我要这么坚持卑微的高傲，熟悉的呼吸，飘过的每寸空气，都有一点点回忆。没发现自己在哭泣，还以为不会在意，你冷漠了我最虔诚的伏笔。关于那些回忆，监控会比较安静。其实有时候我比你更不懂自己，也许是我太爱你，太过贪心，想要你。是我太过细腻，还是你只属于你？我开始对一切有一点不相信。你说过死不了就很好，别再怀念你的微笑，只是你看不到变化，这边的我开不起玩笑，我没死掉就很好，不会记得你的味道，这么坚持卑微的高傲。我们分开太久都没有办法去忘记，还是想你，我试图触碰一切存在过的场景，我要怎么做才能够让你感觉我的用意，是在意不忍心打乱平静。左边的风提醒我没想过怎么面对你，没有退路的我却习惯了逃避。你说过死不了就很好，别再怀念你的微笑，只是你看不到变化，这边的我开不起玩笑，我没色调就很好，不会记得你的味道，我要这么坚持卑微的高傲。没色调就很好，不值得你的味道，我要这么坚持卑微的高傲。